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纹身啊，等你写完字，我都总想讲传奇喽。没关系，慢慢来，这首歌我自己来。说到装水世纪，家乡的一片片片梯田，是我看过最美的绿地。一时也一直让我得了最佳摄影，莫名其妙在画面中的我，不会写字，独唱的诗人，坐着公车上学的我，看着窗外的鸟更吵，是一种说不出的自由自在。 生命的转弯，你让我有